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09集《国漫卷九》，国漫鼻祖江郎才尽。秦冉登录微博，他记性一向好，最早开微博的时候，微博也才刚火。沈编辑让他开微博攒粉丝，冲漫画的销量。他那个时候也缺钱，就注册了一个微博，也验证了。跟潘明月一起逃学的时候，潘明月喜欢到处乱窜，拍照画建筑图，秦冉就会画画。秦冉从小时候起就知道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他的朋友就是魏子航跟潘明月。至于宋丽婷跟潘明勋，经常嫌弃他们是小萝卜丁。天狼最早只是手稿，最早开始这部漫画的时候，是秦冉第一次认识到宁儿跟陈淑兰不简单。天狼是一本科幻漫画，最开始是濒临世界末日的战争，主角王瑞是这个世界最普通的普通人。很快，天外来客打破了这个世界的平静。一个安宁的小镇，因为天外来客的大量侵袭，变得支离破碎。王瑞被雾感染，眼睁睁地看着父母抛弃了他，带着他的弟弟上了救援的直升机，离开去了京城最大的防御基地。他被父母抛弃在隔离区。末日的来临让这个世界很快就有了等级之分，开始回到了以武为尊的时代。被抛弃的王瑞并没有死，而是被小镇一个实验基地的博士所救。这里的博士都是提前预知了灾难，研究国内防御基地的人。此时这个基地正在进行一场最大的变革建筑，人类能不能安全地活在防御基地，就看这群博士最终的实验结果。与此同时，被救活的逃课打架是家常便饭的王瑞，在博士的照料下并没有死，反而觉醒了力量异能。他外出遇到了被大家族抛弃的私生子欧阳兰，还有高中学生会会长江峰。漫画很长，大部分都是打斗场面。第一部结尾，在博士连同实验室的研究员们把实验结果交给王瑞三人，让三人务必带给京城防御基地的首领。到这儿戛然而止，博士到底死没死是所有人关心的问题。读者眼中，博士是一个反差萌的人，是除了主角三个以外最圈粉的人。更有很多读者还等着王瑞、欧阳兰回到主城基地打杀四方。后来因为他的这部漫画爆红，兴起了很多跟风漫画。秦冉拿着鼠标看着微博上的私信跟评论，不由顿了一下，他微博开启了权限，只接受关注人的评论，却没有想到还是铺天盖地的未读消息。秦冉看着标红的私信，顿了好半晌才打开。引入眼帘的第一条私信就是沈编辑的。 神灯，回来了吗？ 再往下一条。 神灯大大，为什么没有第二部了？您是封笔了吗？泪奔，泪奔。 为什么不写第二部了？秦冉思绪有些飘飞。因为博士死了，信仰崩塌。秦冉深吸一口气，博士的原型就是宁儿，天狼实验室的原型就是宁海村的基地。他无数次想要在幻想中给所有人一个好结局，只是还没来得及开始，希望就破灭了。秦冉继续往下看，即便他关了评论，每日都会收到很多条私信，有新增的粉丝，也有老粉的私信。他的微博粉丝不多，500万，比起 Q2 那个几千粉的号，500万算不上多。 但在漫画界，500万已经是漫画大出的标配了，除了莫问苍穹。与此同时，魔都一家公寓，沈编辑洗完澡，拿着一杯咖啡，正在跟人通电话，依旧是之前的女人。 你确定不改了吗？依依子宁是个有灵气的作者，网上都说她是下一个莫问苍穹，你手里以后的星星，国漫真的要兴起了。 不用劝我了，不再带人。 沈编辑淡笑一声， 当初我也只是个实习编辑，神灯也没嫌弃我，没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挂了。 当初的神灯也被人称为下一个国漫新星，可最终只是昙花一现。 何必呢？ 唉，女人叹息一声，她知道沈编辑的过往，沈编辑的母亲当年病重，神灯帮过她，她最终还是没有劝什么。沈编辑现在手底下没有人，只做一些凌乱神稿的活动。他放下手机，喝了一口咖啡。审稿之前，他习惯性地登录微博，日常询问僵尸号神灯一句。只是今天，他点进去微博私信，手碰到键盘，刚想打字，看到上面那条他发过的信息后面那个已读二字，沈编辑整个人愣住了。惊喜来得太突然了，沈编辑难以置信，触碰到黑色键盘的手甚至有点颤抖。好半晌，他才按着键盘回过去一条消息： 神灯，你回来了。 发完，沈编辑坐在板凳上，眼睛有些发红。多久了？当初神灯给他发了一条抱歉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以为神灯真的封笔了，再也不上这个微博号了，天狼再也没有下一步了。好几年过去了，神灯的热度可能没有当初那么高了，但神灯第一部创造的辉煌依旧还在。无可否认，神灯大概是这一类漫画的鼻祖，甚至于还有很多漫画界的媒体提起莫问苍穹的时候也会提起神灯这个人。只是这么多年，外界的传言神灯江郎才尽，写不出第二部了，黑粉肆虐，只有少部分的忠粉还在。神灯在沈编辑这里是上神坛的人。好半晌，对面才回过来一个恩字。沈编辑有无数话要说，但最终只化成了一句话： 还好吗？ 这次对方回得很快。很好。末了又回了一句：谢谢。沈灯一向沉默寡言，沈编辑很清楚。他往后靠了靠，嘴角一扯，终于笑了。下一秒，眸底散发着无数光彩，问道： 还画吗？ 还画吗？电脑那头秦冉的腿微微搭着，看着窗外。画吗？他不知道，人生的前20年在他这里都很迷茫，找不到定位。秦冉没有立马回，只是给程俊打了个电话。程俊最近一直在医学研究院加班，此时他正在严苛地同几个学员说话。看到电话，他放下手边的事，取下眼镜，把试管递给一个学员。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放轻了声音： 什么事？ 他出去后，几个学员仿佛见鬼了一般。 太子爷他怎么了？ 程俊工作一向认真，在对待事情上比医学狂魔顾惜池还要严谨，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实验进行到一半甩手走人呢。程俊接了个电话就回来，他手上拿着眼镜，也没有戴上。顾惜池拿着一份报告回来，同他讨论。程俊伸手解白色外袍的扣子，淡淡看向他： 不了，实验没剩多少了， 你跟老师辛苦一些了，我马上要走。 他说话，实验室没人敢反对，毕竟这个工程，程俊是顾西池跟林爸爸请来帮忙的。直到程俊走后，几个学员才同顾西池说话。 程博士不是后天才走，怎么接了个电话就走了？ 顾西池没有回。不远处，江冬夜懒懒地打了个哈欠，笑道：“ 还用想，自然是太子妃的电话。” 办公室里的任天环就没有再说话了。魔都，接近晚上11点，秦冉上午睡得晚，晚上又有心事，一直没睡，就是坐在电脑边。他跟沈编辑聊了一会儿，到最后，电脑那头的沈编辑才看着屏幕，见神灯迟迟没有说第二步，他迟疑着打了一句，说回不回来无所谓了。当然，如果你真的江郎才尽了，你告诉我，我宁愿你不画了，因为我希望你是在最光辉的时候封笔。沈编辑不知道神灯为什么不更新了。但时隔这么多年，神灯一直没画，他知道神灯肯定有不可抗的因素，可能网友猜得正确吧，神灯确实江郎才尽了。秦冉看着这一句没有直接回，他也有些烦躁，又跟林思然打了一把比赛，林思然跟乔生已经被程俊带到19星了。19星带两个坑好打，带四个坑秦冉都有些无力，所以没有带群里的其他人。打到第二局，门铃响了，秦冉看到刚刚开心的一局，淡淡开口：“稍等啊，我去开个门。”“ 去吧去吧，我们待会儿在一边给你鼓掌就行。” 乔生、林思然极其狗腿，其他两个路人队友发了一串省略号和一串问号。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